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孙鹏飞。又到了传统的金三银四换工作的高峰期，在互联网寒冬下，抓住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那作为安卓工程师，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准备呢？例如，不太熟悉的技能要不要写在简历上？要复习哪些安卓组件的知识？刷算法题目有没有用？可能在面试前，你都会仔细考虑这些问题。下面就请你返回文稿，我会结合我的经验和理解，帮你梳理一下关于简历、面试、算法方面需要准备的内容，分享。